即係呢個所謂嘅即係 American Great Again， 就其實呢個自我中心嘅 Great Again 啊嘛，其實係。咁所以呢，即係你而家嗰個國內經濟情況，你個底牌俾人睇穿曬，你已經捱唔到落去啦。打持久戰呢，而你自己大陸嘅經濟學者都睇唔好啦。咁嘅情況下，你用乜嘢嚟打呢？ 喂，同埋佢本身嘅持久戰就係在於利用佢嘅舉國體，喂，輸出佢嘅舉國體制去建立呢個一帶一路。但問題呢一種咁嘅行為，表面上雖然話可以延續到中國嘅嗰個經濟可持續發展，但係另一樣嘢就係亦都威脅緊美國對於嘅基地控制能力啊嘛，你而家直头系军事威胁美国嗰阵时，你觉得我仲同你，我用经济去或者用呢个自由民主去同你讲，系个幌子嚟嘅。 同埋即系我再去俾你，即系好似以前过啲好日子啊，即系其实着数俾你攞尽，你又用，你又即系嗰啲咩呢、這个发展中国家嘅好处你攞到尽系咪？你着数，跟住你又要同我争霸争生意，喂！呢好日子已经唔可以再翻嚟，你要面对现实啦。其实系，我相信咧，其实讲真啦，就算而家习近平务实地低头咧，其实对于一般嘅民众嚟讲咧，嘅责难唔会好大啊！真系即系上晒头嘅民族主义嘅人咧，其实中国人唔系话好多嘅啫。其实系，因为讲到尾都系利益嘅问题嘛。你而家挨贵猪肉已经开始挨紧噶啦，已经系嘛？咁所以其实讲真，如果习近平真系劲嘅，即系其实讲真啦，承认失败亦都系一种勇气嚟嘅，其实系。 咪大问题，当佢利用反贪行动整死咁多政敌嗰阵时， 好、多人都想你死 啦。咁 所以佢唔系承认失败噶，佢系要跳楼啊，大佬。 咁所以点解而家变咗成崇祯皇帝咧？崇祯皇帝以前冇楼跳嘅时候咧就吊颈，而家你有头跳嘅时候咧咪跳楼咯。 哦，咁冇嘢嘅，即系 你而家你快啲起翻个梅山大厦啦，俾习近平一嘢跳落去啦。好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好，拜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